全部由航天部提供的碳技术支撑。

说什么？啊？ 我们是邻居，平时你关照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是仅此而已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那些让大家都难堪的事。 邻居，邻居怎么了，明明？啊，邻居怎么了？邻居、 哎、呀，这个人烦死了！我这个人不知好歹，别人对我的好意从来无动于衷，行了吗？ 昨天晚上难道不是你吗？ 昨天晚上难道是狐狸精化了你的身？ 怎么可能？就是这双眼睛，这片嘴唇，在我耳旁说了多少甜言蜜语，被我吻了多少回？ 不要把我拉进你下流的梦。 我是在做梦，不可能！我的手指尖还留下你的体温，我鼻里还散发你的香气呢。 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。 你不承认啊？你不承认，你不承认，你要我相信这一切没有发生过，这一切不过是在做梦。 你要做什么？要我和你一起做梦？ 做梦？ 来， 你这你干什么？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 蛋糕。 对，蛋糕，蛋糕。 你要把我逼疯了吗？ 好好好好，钱包，钱包了，钱包了，钱包了！ 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 放了！ 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，我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 你疯了你！你就是想要强奸他，也得等到夜里吧？丢人！别让派出所把你抓起来！ 行了行了，甭说他了，他现在正处在发情期，就跟他养的那个犀牛图拉在非洲草原上一样。 就是那个有妇隐气味的女人， 过分夸大一个女人和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别，是一切不如意的根源。在如今有着无数可以选择的信息时代。死心眼这个词儿可以算是一种精神疾病。 忘了他吧， 忘了他就可以不必再忍受，忘了他就可以不必再痛苦，忘了他，忘掉你没有的东西，忘掉别人有的东西，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，忘掉仇恨，忘掉屈辱，忘掉爱情，像犀牛忘掉草原，像水鸟忘掉湖泊，像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，像截肢的人忘掉自己曾快步如飞。 忘掉是一般人做的唯一的事，可我决定不忘掉它。 眼睛里泄露出来，他自己仿佛意识到了，羞愧似的，故意为他表现得粗鲁无礼，就像小野兽朝天空，呲出他还很稚嫩的利齿，做出不可侵犯的样子。 你永远不知道，你是我。秋的晴天，你永远不知道，你是我难以忍受的饥饿，你永远不知道，你是我来呼吸的空气。 今天早上一醒来，我就拼命的想，